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登山运动。那我们选择的这些不同的项目，可能对于大家在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的时候啊，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体感享受，可能就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自己有一个不错的收获，有一个愉快的感受。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去谈一谈很多朋友特别喜欢选择的一个运动形式，那就是登山运动了。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呢，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王老师在之前和我去交流我们这个节目提纲设置的时候，也特别谈到了登山呢，其实它也是属于户外运动的一种，而且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但是我们需要把登山这个运动项目单独辟出来去说一期，因为它有一些自己特别的这个地方，所以王老师也特别强调说，我们应该用一期的节目和大家去聊一聊关于登山这样一个话题啊，是不是王老师？ 完全正确啊，因为登山呢，大家都很喜欢，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登山。喜欢啊，但是有些地方呢，是我们啊必须注意的。 对。 所以今天想利用这个时间呢，和我们啊，热爱户外运动的这些听众朋友啊，那么简单做一个交流。山啊，对人的诱惑啊，不仅仅是山的美丽，山的变幻啊，山呢，实际上也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一个锻炼场所。 嗯， 啊，第一呢，我们看看这个登山运动啊，它到底有什么健身作用啊？登山呢，作为一种户外运动形式，它对身体的有利影响是多方面的。 嗯， 啊，因为那个登山呢，你看它没有与他人对抗，啊， 和自己在较劲， 自己跟自较劲。 对， 所以呢，那个减少了很多的这种不安全的因素，比如说冲撞啊， 嗯， 啊，这种碰撞啊，那么运动量、运动强度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啊、身体的情况进行调节。 对 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你很自主啊。那么还有呢，我们讲爬山，总体上讲呢，它是一个有氧运动。 是的， 但是呢，它又有力量训练的成分在里边。 嗯， 它和其他的那种我们讲什么，慢跑啊，什么马拉松啊，走路啊，什么广场舞啊，它又有所不同。 其他那些项目刚才您提到的啊，嗯，更多的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上去活动。 对， 我们爬山它就有一个， 啊， 对对， 那么它有力量训练的成分， 抗阻在里头了吗？ 啊，对。那么山呢，我们讲一般都是离这个城市比较远，啊， 是的， 那个大山嘛，巍峨，风景秀丽， 嗯， 啊，空气清新，那么就是哎，既可以练力量啊，又可以陶冶情操啊， 嗯， 那么就是总体上讲呢，我们讲就是这个爬山呢，它是一个 健身作用非常全面，而且危险性相对较小的啊，这么一种锻炼方式。 嗯， 那么下边呢，我们就具体的讲一讲啊，它对我们的身体呢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好的， 啊、第一个呢就是，爬山啊或者登山，对关节、骨骼、肌肉啊，都有良好的作用。 嗯， 啊，那么登山呢可以使骨骼肌，我们刚才讲了啊，那么锻炼的效果比较好，那么它的血液循环改善。 嗯 啊，那么骨骼的物质代谢增强，那么就是对于促进钙磷的这种吸收啊、利用啊、防止这个钙磷丢失，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 嗯、 啊。当然，登山呢还有利于预防骨质疏松啊。骨质疏松呢，我们都讲过了，因为它是登山是个最好的，它又有负重，又有肌肉收缩。 嗯， 又有室外的阳光照射啊，是它对骨骼的影响是非常综合全面的。 嗯， 那么第二点呢，我刚才强调过了，就是它不仅是有氧活动，它还是一个含有力量因素的这么一个运动方式，所以它可以促进啊我们讲的这个肌肉啊蛋白的合成。 对 啊，使我们的肌肉有力。而且我们前几我记着几个月前呢，我们专门做过一个力量训练的节目啊、 嗯、 里面讲到了一个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因为现代化呀、机械化呀，包括这个电梯啊、交通啊都改善了，就是人的这个肌少症 对 成为很多人啊面临的一个问题了。 对， 实际上登山呢就是一个预防治疗肌少症的非常有效的 手段 啊。 对， 那么从登山的这个运动方式我们来分析呢，实际上登山运动呢它的肌肉收缩和其他运动不同的呢还在什么呢，就是它又有这个向心的活动。你比如说哎，向上爬， 对， 肌肉做这个向心收缩，我们逐步的登高。下山的时候呢， 离心了吗？ 肌肉呢又在做这个退让工作，做离心工作、 嗯、 啊。孟莹说的很好，这个离心工作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这个肌肉身体的这个控制能力。 对 啊，对我们那个防跌倒、防摔伤是有极大的好处的。 对，其实大家在下山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很多的这个小孩子下山的时候他们喜欢俯冲着就这么冲下来了。 那个很危险。 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很危险。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是轻易不能这么做的。 对，他、 嗯、 他一定是那个做克制。 对。 啊，做退让工作。 对。 这个对于提高我们的这个关节的稳定性。 控制能力、啊。 控制身体的能力。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就是其他运动替代不了。 对，而且我们在下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嘛、你就上山的时间长了之后，下山的时候我们会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那个头都在颤抖。 对，就开始抖嘛。其实这就是我们这时候在锻炼自己这个控制能力的时候。 对，就是这个离心啊。 对。 就是任何其他运动形式里边啊不可替代的。 尤其是平地运动我们是感受不到的。 感受不到。 对。 啊，那么我们讲呢，如果是一个小尝试啊，就是我们爬上去了、 嗯、 我们坐缆车下来、 嗯、 啊，你大概都不会有腿疼的感觉。 嗯， 但是呢你坐缆车上去你走下来，第二天照样的出现一个延迟性肌肉酸痛。 哦， 为什么呢？两种那个收缩方式啊对肌肉的这个刺激是完全不同的。 对， 就参加的肌肉也是不同的。 哦， 所以离心练习对我们啊绝大多数人来说呢是一个短板。其实两个都重要啊、 嗯、 但是呢平常呢 大家的离心收缩这种训练是比较少的，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 对。 啊，所以它是缺失的一个东西。 更需要的。 对。 啊， 所以我们通过登山呢可以补上啊这个短板。 对，那刚才王老师其实也给大家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小的方法吧，就是有的朋友觉得哎呀爬这个向上爬我太累了，但是又想有锻炼的作用，那我们就坐缆车上去，但是自己下来这不就是也是一种锻炼吗？ 也可以这样锻炼、啊 哎、对对对， 当然你体力好最好是 上山下 山， 上 上下 都是自己的 啊，就是说上上下下的享受嘛，那都是应该完成。 是、 啊、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第三个好处呢，也是非常独到的啊，就是山路崎岖啊，它这个地面不平整。那么我们登山的时候，除了离心控制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本体感受功能的调节。 对， 你总是在不断的啊，这个调整身体的重心， 要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防止摔倒啊。这个对于我们讲呢，提高本体感受功能，提高整体的平衡能力，又是有独到的贡献的。 嗯， 我们曾经讲过啊，我们国家的统计大家都看到过了，我们每年有4000万人的这个摔伤摔倒的啊这个发病率。那么大家知道呢，4000万人的摔伤摔倒啊，他的那个医疗费用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 啊。那么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去爬山呢，对不对？那你这个平衡能力改善了啊，你的这个离心力量，包括我们讲的你的这个本体感受功能改善了，我想呢，对我们这个啊预防摔伤、预防摔倒，减少我们国家的医疗费用，当然这主要是对自己来说啊，那么就更安全了，都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啊。就是实际上它是个什么方式呢？我们简单的讲，对自己好啊，对国家也好啊，这么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啊，登山这种运动方式的。 对。 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登山啊，那么当然对神经系统的这个作用也是非常良好的啊。就说呢，它可以改善这个兴奋和意志的啊这个均衡性。登山呢，当然对我们讲啊，就改善血液循环呀，防止那个脑动脉硬化呀，这些方面呢当然也有独到的好处啊。那么登山呢，就是它可以解除精神系统的疲劳啊，精神紧张。那么当然还有呢，就是自然呢可以啊提高反应速度呀，改善睡眠质量啊，都是有好处的啊。降低胆固醇含量啊，提高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啊。那么当然对于预防这个我们讲的这些代谢性疾病啊，我们讲的比较多了，这个预防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啊、高尿酸呢 都是有好处的。第六呢，就是我们讲啊，这个登山对这个调节心情也是有独特的作用的。 对。 那么刚才讲的登山呢，它远离城市往往都是那个山清水秀， 对，比较空旷 比较空旷呀， 对， 然后人也比较少啊，登山 当然大家一起去登山的时候就会发觉这个地方人也不少 对，其实呢就是我们走过很多的这个大山名川了你到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心情不一样， 开阔了心情一下就 就说呢，你有这个回归自然、亲近自然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有什么感觉呢？我们说那个“会当凌绝顶”啊，一览众山小。 是的， 你的这个心情会啊很快好起来。然后呢，登山呢，它调节心情啊，使我们的心境好，使心理更健康。 对 啊。 排解压力嘛， 对，排解压力， 对于现代人群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对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讲讲这个呼吸啊，因为登山呢，大家知道，它比较累啊， 对， 那个它的强度相对比较大，那么它对我们的呼吸的这个系统的锻炼呢，就更有价值。 嗯， 因为它不是我们老百姓讲的遛弯了啊，吃饱了出去溜溜，啊，那个怎么舒服怎么来。情况完全不一样。登山呢，它真的是一种挑战。实际上呢，我们就说，你即便是可以自己控制、自我调节，但一般呢，登山的时候呢，都有比较强烈的这种啊，我们讲呼吸机的双向用力。吸的时候也在用力，呼的时候也用力。 对。 为什么呢？它要满足我们这个。供氧的这个需求， 对 啊，所以对呼吸机的锻炼呢， 格外的明显， 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在登山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嘛，我们基本上都是要大口呼气大口喘气的那种。 对，因为那个它的代谢强度确实大了很多。 对 、第十条条呢，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登山呀，对减肥来讲呢，它是有独到的好处的。为什么讲独到的好处呢？我们减肥讲过好多集了啊，就减肥呢，它就是一个热能的负平衡啊，只要是消耗大，摄入的少啊，它就减肥了啊。那么登山的独到好处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登山呢，往往呢是有目标性的。哎，你比如说我到香山了，我就想登上鬼见愁去，往往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啊。就是说他在运动的过程中呢，他有强制性啊，所以呢时间相对的比较长，能量的消耗非常的大，所以他的那个总的啊这个减肥的效果呢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对， 那么你在登山的过程中呢，常常是这个花香鸟语之间啊，一个山头接一个山头啊，如果是有同伴的话呢，就是啊在这个风是啊谈笑间啊，那么自然而然的啊实现了这个减肥的目标。登山的代谢的强度啊，我们过去讲减肥呢要提高基础代谢强度。那么登山呢，我们讲它刺激肌肉的增长以后啊，特别是提高这个基础代谢强度呢，它也是有独到的贡献的，它和这个走路啊其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讲呢，这个登山呢是有非常好的这种啊控制体重啊减肥的效果。这个登山呢，大家看看，是我们平常很多的这个健身项目啊不可替代的这么一种手段啊。特别是在我们春季来临以后啊，花儿开了啊，那个空气更好了啊，那么我觉得 天气也变暖了， 天气暖了啊，去做登山运动呢啊，就是恰逢其时啊，恰到好处，那么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鼓励登山运动的。 是的，刚才汪老师的这个应该叫总结归纳啊，给大家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可以说是从我们的这个外在到内在身体各功能各机能的这种影响啊，通过登山运动可以带来的这些好处都跟大家去介绍了。当然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啊，大家其实平时也是特别喜欢这个项目，所以我们才会经常看到，比如说一到这个登山的我们叫这个旺季吧，比如说每年的这个春季，还有就是每年到秋季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在香山附近啊，这个停车都已经很难了。 看来北京的山太少，可以走远一点。 当然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啊，就是大家那个首选的话啊，大家肯定都愿意去那儿，就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我们大家特别喜欢去选择的，已经不能仅仅拿运动项目去形容它了，更多的可能应该叫一种全家总动员的活动，因为往往大家去选择登山的时候，都不会仅仅是说我一个人两个人的，应该还都是呼朋唤友，或者说是携家带口，我们一起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其实能感觉得出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登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是这个具体的好处的体现，刚才听王老师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可能也可以叫让大家有一个更加全面的更加清晰的以及更加科学的认识，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节目当中要去为大家普及的这些知识。当然更重要的呢，我觉得是希望大家在了解了这些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之后，我们还能够科学的去参与这项运动，那对于大家来说才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希望每一位参与健身的人群大家应该去做到的，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我们的这个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的朋友们负责，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嘛。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有这么多的好处，大家也都特别喜欢去参与这项运动，但是我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以及登山结束之后，往往大家都会有这样的身体反应呢，就是像刚才您提到的延迟性肌肉酸痛，这也是有一些朋友对他是又爱又恨的这种感觉啊。参与的时候积极性很高，可是结束之后呢，就想着我下一次再也不爬了。 啊、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以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反应，给我们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还是继续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讲一讲这其中的一个我们身体当中的科学的变化吧。 对，对， 嗯，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啊、 嗯， 就是说，要了解它的好处。 对。 那么科学的进行登山啊，收获更多的健身的快乐啊，这是我们选啊梦岩选这个题目的一个初衷。 嗯， 那么下边呢第二个大问题，我们就来看一看，登山及登山后的身体反应啊。有一条呢，我们首先说啊，就是说登山这个运动方式，我们刚才讲很好很好。 嗯，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去爬山 啊。 那么我们要了解，就是这个爬山的过程中，爬山后身体可能会出现哪些反应啊，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啊这些不必要的伤痛，取得最好的锻炼效果。登山的过程中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或者有这种感受，有些人身体很好仍然有这种感受，就是这个身体呢相对缺氧，比如说心跳得很快，呼吸急促啊，有的时候呢有点啊双腿无力，这些反应对我们有锻炼经历的人啊，很健康的人并不可怕啊。这个反应呢可能是就是我们开始登山的速度太快了， 嗯，对 啊，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 用力过猛 啊 就是我们那个登山呢，当然我们应该知道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动员的是比较快的，我们这个内脏器官啊，像呼吸循环呢，它是有惰性的啊，那么就说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才可能达到它的这个功能的啊最高点，就是说把它的功能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登山在开始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应该注意呢，你要慢慢来， 嗯， 不要开始的时候啊，孟岩的话用力过猛啊， 对， 让我们的那个内脏器官啊，它的功能和我们的运动器官匹配起来， 对， 然后呢，我们再开始。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谈一谈登山运动，我们就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说一说。 那么有些人呢，登山的过程中啊，大家要知道一个现象呢，登山的过程中发生心血管意外的事件呢是经常发生的。 哦， 他是什么人呢？就是说有些人呢有基础性疾病，比如说有这个啊冠心病啊，有这个动脉堵塞，但是平常没有感觉。 嗯， 那你开始如果是登山呢，你搞得太快的话，有可能登山就成为了一种啊心 诱发因素。 哎，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诱发因素。 哦， 啊，所以这个呢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啊，就特别注意，就是开始的时候爬的不要太快啊，我们特别强调啊。 对， 第二个呢，就是大多数人，除了那些那个山友啊，不是驴友了，是山友啊，就经常爬山的人， 对 啊，绝大多数人登山以后呢，都是有一个延迟性肌肉酸痛。 是的， 就是刚才孟莹提到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登山呢，肌肉收缩有两种方式， 是， 既有向性收缩，又有离性收缩。 嗯。 那我们从研究的结果来说啊，这个肌肉酸痛怎么发生呢？啊，最主要是讲你做了你不习惯的运动以后，就有肌肉反应。 对， 其实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讲，最不习惯的这个肌肉收缩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离心运动啊。刚才我们讲了， 嗯， 所以呢，啊，在做了登山以后，常常呢就是这个，对于不经常登山的人啊，有比较强烈的啊这种肌肉酸痛。 对 啊，这个大家呢，第一啊应该知道，就是他很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啊，登山了以后腿疼，说第二天上厕所蹲下站不起来了啊， 连走路腿都得打直了走了、 这个是可能的。 是 啊，那么当然预防他的方法呢，最好你就是经常登山，他就不疼了。 嗯、对， 你偶尔来一次啊，那个，就孟莹说的，妈疼一次，我以后不登了。想起来再登一次，你还得疼。 对， 啊，这是我们讲啊，就是这个延迟性肌肉酸痛呢，实际上我们讲它是一种，微细损伤， 对， 啊，是一种 inflammation 呢，就讲这个炎症反应。 嗯， 但是呢，所有的我们登山的爱好者都应该知道呢，这个延迟性肌肉酸痛是可以完全恢复的，不留任何后遗症。你登一次以后呢，它就会产生一些保护性的蛋白啊，阴极蛋白啊，这个保护呢大概要持续个半个月左右啊，10天到半个月。换句话说呢，哎，你那个不要隔太长时间，你再去登一次，那你的肌肉反应就会小很多，甚至没有反应。 它不就一直处于这种 保护 的范围内了吗？ 你再一次呢，再隔10天、8天、1周再去登，哎，你仍然没有反应。 对， 你的那个登山的效果就非常的好，而且呢，你没有什么痛苦的过程。 对吧？ 对， 这个何而乐而不为呢？ 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嘛。有的朋友他有这种习惯的，就比如说人家每周都能坚持， 他就不疼啊，他完全就是，所以呢，我们也是说，哎，要登山呀，最好是你有规律的去啊，不要那个高兴了，心血来潮，我登一次啊，然后呢， 还用力过猛， 又歇菜了， 对 啊，这样的话呢，那自己就是啊，觉得登山好像是个很恐怖很可怕的运动方式，其实不然啊。 对， 就说你是哎时不常的去把你的肌肉刺激一下， 对， 它就很安全，而且呢你会很享受这个过程。 对、 啊、 当然这个下山之后我们做一些这个放松拉伸，其实对于这个延迟性肌肉酸痛的发生也会有一定的这个缓解，是不是？ 对对对对， 王老师， 对， 嗯， 下面一个反应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对骨关节的影响啊、 嗯、 昨天晚上今天我都还在看啊，就是这个力量啊肌肉活动啊对我们这个退行性的骨关节损伤啊，就是这个 knee osteoarthritis 啊，就是个、缩写就是 KOA 啊 KOA、 哦、 这种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啊。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讲，随着年龄增加呢，出现这个骨关节退化呢，是非常非常常见和普通的一种现象。 嗯 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如果我们爬山的方法不对的话啊，那么是有可能导致啊，我们原来那个症状加重。 对。 啊。那么在这点上呢，实际上搞运动医学的人和有些我们普通临床的骨科医生呢，他是有不同看法的啊、 嗯。 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大样本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肌肉力量锻炼、运动活动是最好的、最有效的预防这个退行性关节疾病的一个方法。 嗯。 啊，所以呢我们不能排除说哎你腿疼了你就不登山。 对。 啊，就是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就是你那个登山要对啊，要正确。千万不要搞那个雪上加霜的事儿。啊，本来腿就不好，然后呢你那个登山的方法又不对啊，那个就出问题了啊。但对于我们那个有些人来讲啊，你比如说体重过大的啊，骨关节退行性变性严重的人啊，确确实实呢必须考虑就是登山呢是不是适合你。我们讲的那个骨关节损伤啊，就是退行性骨关节病变呢，它是什么病变呢？实际上它最主要的病理变化就是一个软骨的磨损。 嗯 啊，我们讲这种疾病的发病机制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软骨啊实际上应该是最耐磨的组织。 嗯。 啊。它是什么原因退化了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原因实际上就是关节的稳定性下降。 嗯。 我们不管是跑跳啊走啊，经常有这个我们这个骨关节的异常活动。 嗯。 就让它的这个摩擦增加，破坏增加。啊。 嗯、 实际上呢力量锻炼甚至是啊，就是强度不大的登山呢，毫无疑问是增加这个骨关节啊稳定性的一个因素。 对、 啊、 但是前提它必须是正确的嘛、 它是要 提到的。 对，要正确的登山啊。 对。 而且呢一旦破坏了啊，就是软骨的这个修复能力呢是很差很差。 对。 我们曾经也说过了，这个软骨它的这个营养代谢它是和关节滑液之间进行的。它没有直接的血管为它提供营养， 对， 所以呢修复就非常困难。 嗯， 所以做好这个软骨的这种啊这个保护，或我们讲的做好关节稳定性训练， 嗯， 实际上是解决关节退化的一个啊根本的一个手段。 对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做呢？这个地方我简单的说啊， 嗯， 你有腿疼啊，有这个。因为这个退行性的骨关节病啊，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 嗯、 但是一般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登山了 不是说腿不疼， 嗯， 而说呢，我的症状没有加重， 嗯， 你就可以继续登山。 哦， 登山呢，实际上从长期的效果看呢，对你的骨关节呢就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嗯 啊，不能说呢我这个完全没有症状。那么我们讲呢，到一定年龄的人，这个骨关节疾病呢都是可能出现的。 对， 啊，所以呢就说，登不登山呢，要去试。 嗯， 然后试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 没有加重吗？ 哎，登山以后我的症状没有加重，你就可以把这个登山呢，继续进行下去啊。我们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只要腿稍微有点症状呢，就不动了啊。那么它就会开启一个我们讲的恶性循环的模式。 对， 就说，力量差，关节稳定性下降，啊，关节磨损增加，然后呢，症状增加。症状增加了，我们就不动，少动，那么然后就是肌肉力量更差，关节的稳定性更差。 嗯， 实际上从长期看呢，就是它的这种退化的速度啊就更快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啊，必须避免的。第三个呢，我们讲讲那个登山过程中呢，为了正确登山啊，更好的取得这个健身的效果啊，避免危险。我们登山呢要注意哪些事项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始讲过的啊，登山的这个总体上讲量和强度要逐渐增加，就是爬山的高度距离啊，总量上啊， 嗯， 要逐渐增加。 对， 刚才讲的这里边的第二个呢，就是开始的时候速度要慢一点。 这个我觉得常常发生于不怎么常登山的朋友，或者说是一时兴起，呼朋唤友来了一堆朋友啊，大家一起这个兴奋上头， 对， 就很猛的开始冲了。 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和别人去比 啊， 实际上这里边呢我们讲了三条，第一个， 嗯， 就是总量要逐渐的增加， 对 啊，总的强度。第二条呢，开始的时候要慢一点， 嗯。 第三条呢，不要和别人去竞赛， 对 啊，那个为了避免意外，啊， 嗯。 我们刚才讲这个有骨关节病，特别是到一定年龄了，好像这是必然发生的一件事。 嗯， 那么对于有骨关节病又不太严重的人，怎么登山呢？我们讲呢，你最好选那个坡道， 哦， 不要选台阶， 嗯， 或者你选那个地势相对平缓的， 对， 无极增加高度的啊， 嗯， 这种方式。那个迈的不大不小是自己可以调节的， 嗯， 而不是强迫自己呢必须上一个台阶。 对 啊，比如说缓坡啊， 嗯， 我们讲这一点呢，实际上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下山的时候， 嗯， 不要选台阶。 对， 台阶高你没有办法控制， 对， 这挡下来冲击，那实际上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关节软骨的冲击呢是非常大的。 对，再加上又是离心的那个状态， 再加上 我们的控制能力啊。 啊，离心状态。 对。 如果呢我们有没有那个离心训练的基础。 对。 有的时候呢你想控制。 控制不住。 但是控制不住。 对。 啊，它不是根据你的这个想法啊可以实现的东西啊。 或者对于这类朋友呢，比如说下山的时候坐缆车是不是可以呢？ 那个， 就是他已经用缓坡上去了。 我们缓坡下山。或者呢缓坡下山的时候你走那个之字形啊， 啊， 它的那个强度就更小了， 对 啊，来回走， 嗯， 不要直接走下来啊，那个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啊。第三个大的方面呢就是登山的时候啊一定要穿运动服， 哎， 特别是要穿好的这个旅游鞋和运动鞋。 这真的是老生常谈啊，最基本最基本 最基本 的问题了。 对，但是我们还经常看到， 嗯， 有些人穿皮鞋登山，嗯， 啊，对，反正我还见到过有一些人，可能是女生身上发生比较多。当然 还有穿高跟鞋， 高跟鞋的当然一定是少数，但是有那种穿厚底鞋的，就是叫什么松糕鞋之类的， 嗯， 它也是所谓的说是运动鞋的一种，但并不是平底的，它是厚底的。其实这种鞋也是不安全的，尤其像刚才您提到过呢， 嗯， 山路崎岖，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随时保持自己的这个平衡或者是叫稳定的， 嗯， 穿这种厚底鞋给自己带来的这种不稳定的 风险就更高了。 如果人身体好呢，那就是一个新的挑战了，也可以鼓励。 希望这是身体好，但是我们不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练。 最主要的是啊，不要穿硬底鞋啊，甚至不要穿高跟鞋。 嗯， 为什么呢？实际上呢，穿硬底鞋就是缓冲震动都没有啊。 对， 那个对膝关节的这个损伤 冲击更大， 冲击更大了。 对， 然后呢，穿高跟鞋、硬底鞋呢，实际上都增加了登山的难度。 嗯 啊。那么实际上它的危险大大提升了， 就是给脚步带来的这种不舒适感是非常强烈的嘛。硬底鞋 啊，然后我们还讲过呢，硬底鞋加上登山的冲击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就是运动医学里边有一种啊运动性疾病， 嗯， 就血红蛋白尿啊、 哦、 为什么冲击它会脚跟啊和地面撞击，它会压碎很多的红细胞。 哦， 它压碎太多了啊！你登山下来以后回家了，上厕所就会发现尿是咖啡色的， 哇， 酱油色的。 嗯， 它为什么这样呢？实际上是那个红细胞破坏太多了， 哦， 我们体内的重吸收的效果没有那么好，就吸收不了了，它直接就从那个尿液里头排出来了。 嗯， 啊。那个遇到这种情况啊，那当然一般讲都是一过性的啊、 嗯、 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啊这种 遇到这种情况 嘛，那个确确实实有这个啊我们讲血红蛋白尿出现啊、 嗯、 登山以后。所以呢我们再强调一遍啊，一定要穿运动鞋、啊、 是，这是最基本的 啊，它是一种最基本的保护啊、 嗯、 防止扭伤啊缓冲震动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嗯 啊，第四就是要穿运动服， 嗯 啊，要透气好啊，那个要我们冲击嘛，就是那个要透气啊，要便于散热啊、 嗯， 因为天气慢慢转暖了嘛。第五呢，就是登山前呢要有足够的水分补充， 嗯 啊，而且登山的过程中呢要不断的补水、啊。 哎，对， 嗯，当然这个地方呢还应该讲啊。因为登山呢往往时间长啊、 嗯、 现在呢而且我们很多人都有车，他不仅仅是就在家门口就登香山了，他往往出去时间比较长啊、 嗯、 那这个时候如果登山的话呢，我们简单讲一下呢，就是说你还是应该补运动饮料，长时间的户外登山呢有可能导致那个啊 低钠 血症， 对， 就是那个实际上就是水中毒了嘛，你光喝水啊，它是怎么回事呢，大量的水分向那个脑细胞内移动，那你的那个脑容量会扩大， 嗯， 你的那个啊颅腔啊它不会扩大，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剧烈的头疼啊呕吐啊啊甚至啊肌肉无力啊这些反应。 对， 所以长时间登山的时候呢不要只喝啊那个 白水 啊，要喝运动饮料。 嗯 啊，第六个呢我们讲梦莹特别喜欢的就是呼朋唤友结伴而行， 有伙伴的激励啊。 为什么呢，这个登山的过程中啊，它一旦发生意外了，它的救援难度比这个平地上困难多了。 嗯， 你一旦出现情况了，救护车上不去啊，担架也很难上去啊，啊，所以呢，哎，要有同伴啊，那么就实际上增加了很多的保险系数，那么互相帮助啊、搀扶啊、啊急救啊、啊呼救啊等等等等的事情，都要有同伴在的时候啊， 嗯， 那么就相对比较容易 了，更安全一些嘛， 啊、 也 对。这就跟我们现在这个冰雪运动，冰雪运动的救援呢，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嗯， 那登山也是一样的，所以最好能结伴而行。 对 啊，登山呢，就是我们也讲过了啊，要量力而行，不要和别人攀比、 嗯、 啊。登山的过程中呢，确确实实比较累，心跳快，呼吸急促啊、 嗯， 这个肌肉酸痛啊，或者是肌肉这个颤抖啊。 这也就是我们的锻炼价值所在啊。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呢，你又必须警惕一些特殊的症状。 嗯 啊，你比如说胸前不适，有这个串麻串疼啊，就是放射性的痛， 嗯、 就要警惕了啊，这可能、哦、有可能是啊心血管的意外啊，或者是心绞痛啊，心肌梗死出现了，对先兆、 嗯、 啊，有的时候呢有这个。短暂的头晕啊，意识丧失啊、 嗯， 啊，这个可能呢，就是和我们那个开始的时候速度过快是有关的 啊。 这个问题呢，一般讲它不是太大啊。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呼吸啊非常的急促啊， 嗯、 就是喘不上气来，与人交谈困难啊，遇到这种情况呢，一定要马上的减强度啊，千万不要坚持。 对 啊，出现这些情况了，刚才讲的什么放射性痛了、呼吸急促了，啊，千万不要坚持啊、 嗯， 这个是不鼓励的。 对， 不是说你那个啊，锻炼嘛，不是去玩命的啊，这个要特别注意， 及时的停止， 啊、及时的、 哎、休息休息， 不能那个太快停下来啊。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不适合参加。的人群是哪一些啊、 嗯、 那么一般讲的那个过去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运动是个双刃剑， 是的、 啊、那个一定要警惕啊，就是这个冠心病患者， 嗯， 不稳定的心绞痛患者啊，先天性的心脏病啊，这些呢都不适合做登山啊。第二呢就是感冒发烧存在的时候啊，身体发热的时候， 嗯， 第三个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患者啊，也不适合。为什么呢？那个登山的危险性啊，大幅度增加了啊。还有就是第四，严重的骨关节病患者啊、 嗯， 那么他对关节的灵活性啊，对肌肉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啊。 嗯、 第一是不适合，第二你锻炼完了可能加重症状啊。第五呢，就是体重过大的人啊，那个。应该怎么说呢？你应该去先减肥后登山。 对， 啊，不是通过登山来减肥，啊，当然呢，你稍稍过大一点，你可以慢一点啊。但是体重过大的人不建议啊，这个太肥胖的人去登山啊，因为对关节的冲击啊，对于这个心肺的负担啊，往往都是过重的啊。 嗯。 那么还有就是。习惯久坐、经常不参加运动的人啊，也不适合开始呢做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山啊，或者高度比较高的山都是不太适合的。最后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我们登山呢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健身作用的啊，但是这个登山呢要有那个经常性啊，要持之以恒。不要一劳永逸。登山以后呢，当然，最好的啊是能做一些伸展呀， 对， 啊，就是我们讲拉伸啊， 嗯， 当然有条件的什么筋膜枪啊，啊，这个泡沫轴啊，啊，那么对于促进恢复啊，适当的减少这就是酸痛呢。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刚才听王老师和大家做的这个关于我们在登山过程当中啊，一方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身体当中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反应，另外呢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去注意的地方，还是非常的全面和详细的。尤其呢是提到的几点是大家最基础的，但是又是比较容易犯错误的地方，例如说是在鞋子的选择呀、服装的选择呀，以及这个补水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强调的。这是很多朋友在登山的过程当中啊，往往容易忽视的，甚至说是一高兴就忘记了的事情。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像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过的，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需要我们把咱们的这些该注意的地方都注意到，才会有最大的收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啊，可以通过今天王老师的这个介绍，一方面我们去注意了这些该注意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能够帮助或者说是及时的去告诉身边其他的这些 登山爱好者，大家一起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运动。在春天，我们和大自然有更加亲近的一种方式，通过登山去实现它。那也希望朋友们都可以拥有一个愉快的登山体验。也是再次感谢王老师。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北京城西部雄浑的群山绵延起伏，永定河蜿蜒穿行在山间谷底，放眼望去，树木葱郁，芳草碧绿，泉流奔涌。这里有因古刹、奇松、怪石、异卉闻名的妙峰山，有第一高峰华北地区植被基因库之称的灵山，有天然植物园之称的百花山，有太行前哨第一峰美称的百望山。这里是北京市“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的三个文化带之一——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永定河全长747公里，从内蒙古经山西、河北来到北京，最后自天津注入海河。永定河流经北京境内河段长159.5公里，流域面积3168平方公里，是北京境内最大最古老的河流。北京城就坐落在永定河冲积平原上，河水携带着来自上游黄土高原的泥土，千万年来造就了这里的肥沃，为北京地区农业灌溉、物资漕运、风景营造提供了水源，还为北京城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建材养料。正是由于永定河造就的宜居环境，早在70万至50万年前，人类就生活在北京地区，并在这里不断繁衍和进化，点燃了远古时期的人类文明之火。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西周燕都遗址出土的文物，则证明了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燕国的都城所在地。北京3000年的建城历史就隐现在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山川原野之间。围绕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以三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文化、园林文化，以大觉寺、潭柘寺等名刹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以长辛殿、香山双清别墅为载体的红色文化，还有现代城市文化、乡村文化、民间文化等等，在具有重要自然价值的同时，呈现了丰富的人文内涵。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承上启下，土地河流将京津冀紧密融合在一起，